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爱慕》。那么这张专辑呢，一共收录了30首歌，是2张 CD 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张 CD 当中的歌曲。那么今天呢，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继续分享《爱慕》这张合集当中的第2张碟。那么这张专辑收录的歌曲呢，大部分都是20世纪90年代的热门单曲。那么有哪些歌是各位曾经非常喜欢的呢？也欢迎各位呢在听歌的过程之中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感受。互动方式依然是新浪微博找殷小超就可以了，欢迎各位的到来。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来生缘》，这是他呢1991年发行的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刘德华呢在多次演出当中都唱过这首歌曲，但是呢在很多歌迷看来呢，最经典的一次还是在2003年演唱会上的版本。当时呢，梅艳芳因为宫颈癌去世，刘德华呢为了纪念她，在唱到《来生缘》的时候呢，特别提起到她。随后呢，副歌部分的歌词也出现在了屏幕之上。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那么在演唱会的现场呢，刘德华也是哭得像一个孩子，那么在场的观众呢也是深受感触，一同落泪。 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遗弃，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世事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泛起了雨季，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翻起了日记，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 心痛恨痛失去你。 来生缘来自刘德华。卷叔说刘德华和梅艳芳的关系很好，前几天呢在微博上还看到了他们的综艺，两个人在模拟法庭上争辩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同时呢也很佩服那个时期香港的综艺节目，话题呢很有前瞻性。虽然说刘德华和梅艳芳都是在围绕话题在表演，但是内容呢很贴近实际。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来自潘玮柏，名字呢叫《壁虎漫步》，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歌曲，这也是他第一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那么记得那个时候呢，大家对于潘玮柏的印象都是说唱歌手，但是呢往往忽略了他还是一个创作型音乐人的本质。那么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呢，他就参与到了词曲的创作，很多说唱部分的歌词都是他自己完成的。一起来分享这首很经典的歌《壁虎漫步》。 巡逻到处走走，听歌厅吊绳在那唱歌，忘了旋转还真的有点热，我头晕目眩真的好渴，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表情诡异，这面看我又在梦游，我从沙发掉落真的很久，小屁股趴在地上口水一直流，醒来你站我的四周笑嘻嘻看着我。 Here we go。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是苦，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爸爸找的壁虎。 中郎君很好心 加油，发现我适合在梦中的生活， 闭上有着壁虎在漫步， 四只脚的速度突然之间觉得实在是酷，在一栋旧的仓库， 没有人的空屋， 有只壁虎懒洋洋的在漫步，但它刺激蚊子的动作很迅速，像我们精准的舞步， 分不清是大虎还是梦游在跳舞，我们这支舞的名字是叫壁虎在漫步。 但 girl 不像蚊子傻乎乎，舌头一伸就抓住，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是苦，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爸爸找的壁虎。 有些触电我才发现，喜欢跟冲动又是难分辨，想要冒险靠近一点，别人的动作比我先， 就站在我的眼前，然后就将你的手牵，时间你站在我这边，不过也在一瞬间。 拍拍尘土准备。 壁虎漫步来自潘玮柏。在歌坛当中呢，有很多歌手都是属于一夜成名型，啥意思呢，就是凭借一首歌曲突然打响了自己的名号。不过呢，有的早有的晚有的快有的慢，有的人呢是一出道就遇到了特别适合自己的歌一下就起来了，有的人呢是发行了好多唱片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很久之后才遇到合适自己的歌曲迅速翻红。歌手许茹芸呢就属于后者，在95年的时候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讨好》，虽然说这是一张重点打造的专辑，但上市之后呢也确实引起过不小的话题，可是大家并没有因此记住许茹芸的名字。不过呢第二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那年的许茹芸凭借第二张专辑《泪海》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呢很受年轻人的喜爱，那个时候呢他也经常被邀请到校园里参加演出，有的时候呢一天还要去三四所高校演唱。那么《泪海》呢也成为了当年的街歌，那就是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的歌曲。一起来重温《泪海》。 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没人心疼的黑夜，脸颊两行咸咸的泪水，是你何时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 泪海来自许茹芸。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爱慕》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二张 CD。 那么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热门单曲。那么有哪些歌曲是大家曾经非常喜欢的呢？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来互动。那么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很多男女对唱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就是许哲安和许慧欣共同演唱的《恋爱频率》。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版呢是来自国外的一首歌，后来呢，唱片公司买下了版权，重新填词之后，哎，就安排他俩共同演唱，然后呢，还收在了许慧欣2005年发行的专辑之中。 好久没有吹微风的晚上，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oh,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乐，这种说法多浪漫。

切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有降水天气，地面转为北风控制，扩散条件改善。此外，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明显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9度，请注意添加衣服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偏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呢，我们在经典唱片秀这个板块来跟各位分享的是爱慕这张合集之中的第二张 CD。 那么这张 CD 呢，收录的都是20世纪90年代的热门单曲，有哪些歌曲是各位曾经非常喜欢的，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怪你过分美丽说了，张学友的你最珍贵也算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当年学会的第一首合唱歌曲就是这个，永远都忘不了怎么去唱。 Seven 也说，记得大一的时候在学校的晚会上表演过这首歌，当时呢还特意找到了跟我一个大学的唱歌很好听的高中同学一起配合，他呢就很爽快地答应下来，那个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后来还买了这个奶茶送给了妹子。好吧，那么在上半段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张学友的歌。如果说要挑选一个环球唱片最重视的男歌手，一定是张学友，没错了哈。因为《爱慕》这张专辑呢，两张盘加一起一共收了30首歌，其中呢有5首都是张学友的，《情书》《吻别》等等经典歌曲都收在其中。那么这张专辑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女歌手是谁呢？各位可能都想不到，居然是陈慧琳。爱慕之中呢，一共收了陈慧琳4首歌曲。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陈慧琳的势头可以说是非常足的。那么从这张盘当中的收歌数量也可以见到，其实数量呢仅次于张学友。那么如今咱们说起他的代表作呢，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诞生的。一起来分享陈慧琳的歌《爱情来了》。 感觉变微妙，你 点点今天你很好，就是微笑不多不少，碰到我需要爱情的冰岛，挑起我高冷的心跳， 这个完全出乎我意料， 会不会是爱情来了，为什么开始不骄傲，每一次看见你微笑我总是来不及思考，总加速心跳，当你说爱我好不好，我的世界只剩这一秒， 爱情来了，来自陈慧琳。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她的另外一首代表作《记事本》也出现在了合集之中。那么这首呢就更不用说了哈，是知名度非常非常高的歌曲，创作者呢是小刚、周传雄。那么周传雄自己呢也唱过哈，两个版本的传唱度呢都不低，不过呢歌曲的原唱还是陈慧琳。虽然说这歌呢是周传雄写的，但是呢他自己唱是在陈慧琳版本发行之后两年才唱的这首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分享陈慧琳的版本《记事本》。 守候寂寞才找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哭得累了，矛盾心里找些将就，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记事本来自陈慧琳的版本。在20世纪的9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歌手开始尝试自己创作作品。那么唱片公司呢，也很鼓励歌手这样去做，因为呢，能减少唱片的制作成本呢，而且呢，还能更好的打造有个性的新人。那么这个浪潮的起点呢，其实是王菲。王菲呢，自己参与制作的歌曲不多，但是呢，口碑和销量都很不错，因为她呢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让很多唱片公司呢看到了创作型女歌手的优势。那么王菲呢写的第一首歌就是93年发行的《执迷不悔》，她负责的是歌词的创作。后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首歌呢都可以说得上是王菲众多代表作当中最经典的作品了。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执迷不悔》。 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

走出了这一场迷雾，阳光还有温度，每一场离别当时都仓促，失去力让人领悟。 呼吸来自蔡健雅。遥远说很喜欢蔡健雅的空白格、停格，越来越不懂红色高跟鞋，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歌，但是怎么听都听不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许美静的《铁窗》，这是95年发行的歌曲，收在专辑《遗憾》当中。这张专辑呢，可以说算得上是许美静最成功的专辑了。除了《铁窗》之外呢，专辑还收录了《遗憾》、城里的月光等等，那么这些呢，我们都知道，后来都成为了许美静的代表作品。好吧，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的是这首《铁窗》。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分享的是香港的恐怖影片《有鬼》啊，这部影片呢还是质量非常高的，但是呢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是恐怖影片，所以说呢希望大家选择收听。好吧，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点燃，我只剩眼角的一滴泪光，怎能把这世界照亮？对你的恨已经慢慢变少，对你的爱依旧无法衡量，在原谅与绝望之间游荡，唯一的感觉是伤伤伤。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若现实它总叫人更加悲伤，就让我在回忆里继续梦幻。我以为我从此能快乐飞翔，在梦醒后却只是冰冷铁窗，若现实它能叫人更加勇敢，就让我在地狱里等待天堂。铁窗，若现实它能叫人